或者脱落的现象，这种不用说，肯定是需要铲掉的。 嗯 嗯，如果呢，还有一个就是表面看得非常好，但是呢它不是耐水腻子。 嗯， 这样的话，后期如果在上面直接做那个下一道程序的话，它会以后会容易脱落。 嗯 嗯。咱们试验这个耐水腻子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嗯， 你只要拿一个小铲子或者坚硬的东西在墙面上就是铲下了一小点墙皮，用水一试就 OK 了。 哦，就是在墙上的铲一小块墙皮，当然在不影响外观的情况下， 嗯， 然后呢搁在水里是吗？ 对对，放在水里， 放在水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就是说，如果它不是耐水腻子呢，它就很容易粉掉。 哦，就粉掉了 啊。如果是耐水腻子呢，它会也会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粉掉。 哦， 就用手搓的话，它不容易掉白。 明白。另外有些人说拿一个小喷壶啊，说在墙上稍微喷一下，然后你用手啊给它去搓一搓，说如果是耐水腻子的话呢，一般不太 爱掉， 不太爱掉啊，不太会粉化。如果不是耐水腻子，你这么一搓就完全粉化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小窍门啊。 是， 另外呢，如何来测试墙面的它是不是要铲除呢？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是它是不是耐水腻子， 嗯， 这点很重要， 对， 是吧？ 对对。 另外呢，就是耐水腻子它是不是也分三六九等啊？ 耐水腻子呢，一般来说咱们现在使用都是品牌耐水腻子， 嗯， 一线品牌，嗯 嗯，所以就是说只要是耐水腻子就没问题啊。是不是有一些 半防水腻子 啊？半防水腻子，但有一些呢是这个耐水腻子呢它好像质量不是特别好，有这样的情况吗？ 嗯， 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那施工队给我查了，说我这个墙的是耐水腻子，但是他说这个耐水腻子呢不是特别好的耐水腻子，建议我去铲掉，有这样的情况吗？ 也有这样的情况。 啊，所以这个反正还是听施工队的，是吧？因为咱们 稍微测试一下， 嗯， 啊，稍微测试一下， 嗯。好，那有些朋友在问说，这个墙面为什么会有翘皮儿和脱落的现象？ 嗯，这个呢基本上有几种原因。 嗯， 先说一下呢，第一个就可能基层处理的不到位啊，就可能在以前铲完墙皮之后呢没有做基层处理， 嗯， 直接石膏找平，上面的灰尘很大，时间长了呢它就会脱落啊。还有一种现象呢是咱们的石膏层不太好， 嗯， 而且石膏找得太厚了，这种的情况都容易墙面脱落。 哦，所以这还是它的工艺的问题。 嗯，对，工艺的问题，这就是师傅手工的，还有咱们的墙面的制作，就是咱们在施工工序的时候啊， 嗯，一定要注意啊。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墙面做基层处理的时候呢，这个墙固的作用哈， 嗯， 这个墙固是怎么回事？ 墙固呢，其实咱这个墙固就是为了，就是铲完墙皮之后，墙面用手摸的会有很多灰， 嗯， 就是为了封这个沙灰。封上去之后呢，就是等它干了之后再做下一道工序，它会让比如说石膏找平，它会让石膏找平跟墙面更好的去结合，以后呢就不容易脱落了，翘皮啊这种现象就不会发生。 嗯，这个墙固是一个建材吗？ 对，墙固是一个建材，是一种以前呢叫洁面剂， 嗯 啊，是一种墙固胶。 嗯，所以呢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啊。一般的这个腻子呀要刮几层，当然这是墙面处理的。 对对对对，这个墙面这个腻子粉呢，咱们一般的话都刮两到三遍。 嗯 啊，前两遍呢就整墙来刮，第三遍呢也就是局部来修补，哪个地方不太合适的地方角了愣了，咱们局部再来找补。 嗯 啊，腻子呢不宜太厚，太厚了就容易翘皮儿。 哦，好，那么打砂纸有需要什么注意的吗？我经常看呢有一些在墙的处理上啊，一些师傅在用砂纸在磨， 嗯 啊，这是必要的吗？ 对对对，这是必须要做的。 嗯， 以前呢，就是咱们现在呢使用的是耐水腻子，如果就是在以前在用手工来打磨的话，砂纸号必须要那个必须要大一点才能打得动。 嗯， 现在呢，一般来说咱们都是用这个机器来打磨，所以说呢，现在砂纸的这个度数都比较大，就是240的了。 嗯 啊，这样打出来的墙面都会比较细腻。 嗯。这个打墙啊，就是这个磨墙，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嗯，是为了就是咱们刮完腻子之后呢，墙面会有很多的这种抹子印儿啦，然后很多的这种就是余留的就残留的腻子， 就不平 整条的不平的。 嗯， 咱们打砂纸就为了把它打下去，让腻子看着更细腻。 嗯 啊，为了下一步刷漆。 对，这样你后面刷漆的话就更加的平整光滑， 对 是吧？ 对对 对， 对。 那说到这个刷漆，咱们目前需要刷几遍呢？ 咱们漆呢分

下大雨卧室的墙角呢就淹水，没装修前那没事儿，现在呢还没涂漆，从里边做防水行吗？在墙角抹防水可以吗？ 这个是不可以的，治标不治本。如果等到下雨的时候它还要往里淹，如果要是想彻底制作的话，墙角应该是外边外保温，外保温再漏水，所以说必须在外墙做防水才能够解决掉。 得，明明您这个光是在墙角抹防水还不行，看来还是从外边呢来做这个保温。 对对对， 但是里边还要做防水吗？ 只要外面治好了，里边慢慢就好了，就不需要做， 就不需要做哈。 对 对, 对， 所以治标还是要治本啊，这点很重要。确实有的时候吧，你不装修倒好，一装修啊，他可能哪儿给你没有按照规范走，倒给你弄坏了，这真的是挺糟心的事儿哈。 对，是这样。 所以那句话还是要找靠谱的装修公司。 啊、对对对。 这个工艺好的工人。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电路还继续跟大家来说啊，就是一般这个电线，刚才您说的是塑铜线，现在都用这种线，但是一般用多粗的呢？ 咱们呢用户线的标准都是六平方。咱们的照明啊还有这个普通插座来说 2.5 的就足够了。厨房电器比较多，建议就是四平方的。空调一般的咱们就是两个卧室来或者三个卧室啊，这种壁挂的空调啊选择 2.5 的就可以，因为空调本身就是一路带一个。然后如果你要是客厅呢是个柜机，也建议用一下四平方的电线。这种分辨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就是不同的分路它用的电线其实是不同的规格。 对，不同规格的。 照明的插座一般是这种 2.5 的就够了是吧？ 对对对对。 厨房呢因为各种电器也非常多。 越往后越多。 对，所以就是您建议用四平方左右。 是 是。那空调挂机的话呢2.5 够吗？ 够够够。 2.5 就够了哈。 没问题。 像柜机的话可以四平方左右。 对，柜机可以四平方，就客厅那个大柜机。 有没有用六平方的这样粗的地方？ 六平方只有进户的时候用六平方，其他是不需要的。 好的。那下面咱们说说水管这儿啊，就是水管这块你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因为水管呢现在不管是要么就老房以前是明管是铁管这种的呢，咱们就直接给它换掉，因为现在一般都是暗霾管 PPR 管这种呢，就是说如果以前是就是也是 PPR 管的话，就是也建议把水管全部换掉。因为第一呢水管的造价它不是太高，米数也不是太多。就是说如果就是还需要局部改造的话，就是在这种新管和老管焊接的地方，它会溶解的不是特别好。所以说建议呢这种水管改造就是全部换掉它，而且现在的水管打压试验后都保50年。 现在的这个水管都什么样的材质了？ PPR 管。 PPR 的。 对对对对。 这种 PPR 的话呢一般大概就用的这种材质。当然有些水管想要用的更好也有什么铜管啊什么这之类的是吗？ 现在来说 PPR 管是最环保的，不容易生碱不生锈。这个水质也可以保证。 而且价格也比较适中。 对对对。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装修队啊，有的时候呢业主啊为了更加的这个稳妥一点，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水电改造这块呢他找专业的公司专业的工人来做，就不让这个装修队里来做这个水电改造。 对。 你对这种做法你觉得合适吗？ 现在是这样的哈，一般来说呢现在也有几个这种就是专门做水电的这种公司。现在咱们做水电这一块呢，就是它不一样，就是如果正规的装修公司呢，就是咱们都能达到这个水电的标准。还要看水电怎么走，有的装修公司呢他们是就是横平竖直的来走，但是有的像咱们比如说专门做这个的，还有咱们网络上做这一块都是点对点。都是点对点来走的。所以说建议呢如果做的话还是建议让装修公司一块儿来做。 一块儿来做。 这样来说他们协调工作会更好。 对。另外呢就是一般靠谱的装修公司他这个水电工人呢也都是专业的。 对 对。 是吧，而且他也都是持证上岗的。 是这样的。 所以。 而且现在水电呢他会也有水电的这种走的一个标准。一个标准。 好的，丽丽说了这个防水坝是什么意思？ 防水坝。防水坝呢 你 应该 听这个 是吗？防水坝能解释一下，咱们有很多你会看见过那种现象，就比如说咱们卫生间的门口它会出现这种

再抓一下， 就是在卫生间之内。 嗯，好的。那么这是一个，另外呢，刚才您提到的另外一个就是防水啊。 嗯， 因为现在呢，这个做防水很重要啊。无论你自家的安全还是你周边邻居的安全，这个防水呢，咱们都要做好。那么在选择这个防水材料的时候呢，现在有刚性的防水材料和 柔性的 啊。您的建议就是说选柔性的会好是吧？ 对对对。 嗯，因为刚性的有时候它墙体一变形的话，给它拽裂了就 麻烦了，容易拉裂 啊， 容易拉裂导致漏水。 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这种刚性的防水呢？ 嗯，就比如说如果咱是老房的情况下呢，就是四面都是承重墙， 嗯 啊，这种就是它不像这个。嗯，有新建墙体啊，或者是新房来说，建议老房使用这种刚性防水。 嗯，好的，就是旧房改造。 对，旧房改造。 一般都是承重墙的情况下，您用刚性的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你说 柔性的更好。 更好是吧？那刚性和柔性相比，刚性是更结实吗？ 嗯，刚性它的硬度比较强。 嗯。 柔性呢，它的柔软性比较好。那一般来说呢，刚性呢就是咱们柔性防水是为了就是做在隐蔽，就比如说咱们家庭使用， 嗯 啊，刚性呢有可能会使用在室外啊， 室外 或者是这种楼层楼顶抹上砂浆就 OK 了。 嗯，好的，所以呢这两点呢大家要多加注意啊。那一会儿呢我们还就装修当中的问题呢跟大家来交流，比如说瓷砖问题呀、另外如何选择一些什么热水器呀、它的安装等等，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说啊。当然大家还可以发问题过来，根据您的问题我们一回答。那下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安居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内容。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邀请工盟的，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全面定制时代来临了，价格呢竟然不比标准产品贵哈。说定制呢在家居行业这几年呢是大热，如今呢这一关键词逐渐蔓延到家具行业。在本周呢东莞举办的家具展上，那记者内发现，除了常见的木家具可以定制以外，比如说像沙发、地毯、装饰画还有饰品等等都是可以定制的。那至于价格竟然有可能呢不比传统的成品柜，其实定制啊，这是一个趋势，是吧？其实，在装修当中，现在所谓的定制是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 现在呢，家里的这些就是房子，有可能不是特别规则，而且有可能呢，就是咱们就是比如说，我就想以这个空间定做一个柜子，以这个空间定做一个床，这就需要就是测量实际尺寸来定制了， 另外，在装修当中，我说的是这种硬装啊，这个硬装当中，你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定制吗？ 这样呢，就比如说瓷砖，我需要什么样的花片，我需要什么的造型。这样都可以定制的，就比如说墙裙儿，就是的木制品门，现在连防盗门、木门，橱柜现在全部都是定制的。 所以这些建材主要的产品都是可以定制的。 对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承重墙拆了不影响建筑结构安全吗？广州一位老街坊谭博最近呢很彷徨啊，住了几十年的单位房的改造啊，因为呢楼下的邻居呢装修拆了承重墙，为了房子安全呢，这个谭博呢只好去用法律的途径解决。他在九月中旬的时候呢，向天河区人民法院呢提交了民事诉状啊，请求呢法院来判决楼下邻居将所拆除的墙身复原。那么法院呢就随即立案，并委托有关部门进行鉴定啊，看看他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其实说到这个承重墙，真的是不能够拆，是吧？ 对，是绝对不能够拆的。 那比如说你们在装修的时候，如果业主要求你们拆，但是它本身是承重墙，那你们是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原则？ 我们呢一般是拒绝，就是给他们讲，不管是承重墙还是配重墙，都是不允许拆除的。如果就是他要非要拆除的情况下，你必须带有建筑一级资质来进行对就是咱们拆除后的加固。 其实这个拆承重墙啊，新房好一些，因为新房可能要求拆的不多，更多是一种二手房， 对， 或者说老房 墙垛， 对，因为这个老房啊，它这个格局啊并不是特别合理，有的时候呢想重新布局一下，因此呢有些承重墙看着就别扭。 啊，影响整体的布局，所以就想拆它，但是拆承重墙真的是不允许的， 对，危害太大， 危害太大了。它不仅是你家里边的结构受损，关键是整个楼的结构都会受损， 整个楼的承重能力都会下降。 对，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啊。先看下面一条，说装修测甲醛，便宜货基本都是噱头啊。那么新房装修以后，甲醛等空气污染物是否超标？装修材料是否环保？不少业主呢都希望测一测。那么超标治理之后才能够安心入住。但是记者呢也提醒广大的消费者，不要轻易的相信免费啊测甲醛，或者是市面上的有售的那种廉价测甲醛仪器和试纸，因为呢你有可能花了钱还检测不到正确的结果。 对， 是要这样情况是吧？ 是这种情况、 啊、那像你们一般装修完了以后，业主会要求说我们要测一测啊这个环保指数要不要超标， 在咱们这个基础装修，就比如说在这些铺完砖刷完漆之后啊，咱们家里的这个甲醛基本上是不会超标的，因为大部分现在都用的一线品牌。主要是甲醛出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橱柜、木门、地板、家居、窗帘，这些后期 甚至沙发 啊，对，甚至沙发，他们每一个呢都有可能能达到咱们的这个环保标准。但是呢把他们全部积在一个60或80平米的小房子里边，他们就有可能加在一块儿就超标了。 对，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硬装的时候用这些可能不会超标。 对对、 啊、但是把其他那些建材全凑到一个屋子里边，啊，即便它每一项内容呢都是不超标的，但是每个呢可能都会 有 一 点 点凑到一起就有可能超标了。 对，所以说需要经常通风。 一个是经常通风，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说叫做环保预评估、所以你选每一个建材你都要特别小心，最后算一个数啊，看看是不是超标。 对对对 啊，因为现在很多的环保出问题呢它没有反应啊，不像原来比如说味儿特别大，睁不开眼睛 的 啊，好多都是无味儿的。所以这个它的这个影响哈、对人们的损害还是挺大的。 对，你感觉不出来。所以说在就是你要着急入住的情况下，窗户啊还有咱们的就是要经常开窗户，或者防盗门经常要开着，不要把它关闭关死。 或者如果您想有关部门去给您去检测一下的话，还是找正规的部门， 一些正规的检测啊，治理甲醛的。 是的。好，咱们再看，说室内奢华装修千万注意防火。在居室装修当中呢，不少的业主为了追求奢华的装修效果，在房间的墙壁上呢是铺贴了一些木材板啊，吊顶则选用了两三层甚至更多的立体吊顶。那业内人士也表示，这种重度装修啊，应该说它的这种耗材耗时啊比较大，安全保障一定要做到位。其实这个装修也是经历了很多的阶段哈，像原来装修呢都是那种特豪华的， 对对， 装修的 软装包 特夸张的哈， 对，墙围、木质墙裙， 对，但是现在一般咱们都注重的是轻装修、重装饰， 对对对，简装修、重装饰， 对， 是这样， 就是其实我个人也认为呢，太奢华、太重的这种装修呢，对于那种相对并不是特别大的房子啊，并不是特别合适。 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的现在房子两居、三居居多嘛，这种房子就简装修，把你的就是省下来的钱，你可以买一些好的家居，哎，好的，咱们那一个屋里使用的一些可以移动的这种家居什么东西的，橱柜可以定制好的啊，因为你现在呢，就是咱们简单装修，粘个简单石膏线，墙面刷刷墙或贴壁纸，没必要那个，因为现在木制品，第一呢环保很难达到标准，第二呢就是也造价也非常昂贵， 对，所以这个所谓的轻装修并不是说糊弄啊， 对， 而是简装修。简装修的话呢，就是把一些不要的一些这个 没必要的 内容啊，一些内容啊，一些手法呀，给它去掉啊，重简，但是你留下来的一定要好东西， 对， 一定要好东西去做， 就耐用， 耐用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全屋地面铺设石材不可取。说目前呢，太原市精装小区中啊，全屋地板的铺设都选用了大理石。那业内人士也表示，说大理石地板呢，要比木地板的重量高出数十倍。那全屋、全楼的地面都用大理石来铺装，重量过大可能会导致楼盘负重过大。当然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据说这个大理石它是有辐射的。 对对对，是有辐射的。 是吧？ 嗯， 所以就是说家里用大理石的话一定要适可而止。 对，一般的来说的、咱们家居装修的用大理石比较少，除一些大的别墅啊，他们会用到大理石，显得比较高档奢华。 所以就是说别在想要某种效果的同时呢，它的那种负面的东西在表现出来实际上并不好。 对对、啊、特别是咱们的老楼板楼这种楼板的、然后这种大理石是非常沉重的，建议不要使用。 好的，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那接下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那今天呢我们要说装修方面的内容。那如果您对装修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传达过来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号啊，我就可以看到您的问题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回答这个瓷砖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呢在选择瓷砖的规格大小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原则吗？ 一般来说呢，咱们客厅现在的比如说新房，他们客厅的面积都比较大，卧室的面积都比较小，这样的话有很多的朋友他会选择比如说客厅铺地砖，卧室来铺木地板。 对， 客厅铺木地铺那个地砖呢，就一般选择建议800×800的啊，比较好看。就是特别注意一个呢，就是咱们的卫生间的地砖一定要选择300×300的。这样呢，因为卫生间的地面需要找一个坡度，一个坡度差，需要等咱们的卫生间的水要流到地漏去。如果瓷砖太大的话呢，它会就是坡度不太容易好找。 刚才您说是卫生间啊，一般选择300×300的。那厨房呢？ 厨房可以随意，因为厨房是平的。 另外厨房其实我建议大家呢也有一些这个小的窍门哈，因为你里边又有橱柜啊等等的，其实好多有的时候是看这个地砖是看不见的。那么你看得见这个瓷砖呢，你可以弄得高档一点好一些。看不见的地方都被挡住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从简。 对，可以弄一些便宜的瓷砖来做，这样可以节省一些费用。 是的，因为它被挡上的真的是不老少啊。 是。 另外这个瓷砖一般在铺贴的时候都是要留一出一个缝儿的。 对对对。 千万不能够完全给它对上。 对，无缝拼接。 无缝拼接的话呢，你刚一开始可能还好，过一段时间以后那个瓷砖就容易裂掉了。 对，会鼓起来。 对，因为它是 没有一个收缩缝。 对，它是有收缩的。无论是什么材质的它都是有收缩这种可能的。 对对，是这样。 那如果是留缝的话呢，咱们用那个勾缝剂啊还是叫磁缝剂啊什么的，这个怎么来做？ 传统呢咱们都是用勾缝剂来勾。后期呢你会发现咱们以前用勾缝剂勾的呢都会出现黑缝，发霉，对吧？这个非常讨厌，你老打理不干净它。现在呢这个市场上出现这个磁缝剂，而且呢就是刚出磁缝剂的时候造价会非常高。那时候一平米大概35到40，现在呢磁缝剂已经比较普及了，它的价格在15至20左右，就可以那个把它就是连工带料啊都可以勾得下来。所以说建议大家呢以后就是装修呢就是使用磁缝剂 啊。 对对对。 好。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热水器哈。家里边呢要安这个热水器，当然它有电热水器和燃气热水器啊。 对对。 这个总是很多人在问说我家里安电热的好还是燃气的好。 这个呢一般来说啊，像咱们那个年轻人选择燃气热水器的居多，因为年轻人工作了一天嘛，回家想洗个热水澡，这个燃气的它这个热水是源源不断的，可以一直洗，或者家里人比较多，你可以也可以用这种燃气热水器，但是那个电热水器呢，就是中年以上老年人选的比较多，因为它比较感觉就比较它比较省钱，因为它就一箱水嘛。它比较省钱，而且呢老年人可能洗澡不是洗那么长时间，人也可能会比较少一些。 但是燃气的话呢相对可能比较省地方。 对，燃气比较省地方， 比较 美观。 对，它不像这个电热的话，有一个大水包在那儿。 对，比如说、 啊、特别占地， 60升水的话，就很大一个包。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东西主要是看个人的爱好啊、 嗯， 和你家里的这个环境。 嗯啊、对对对， 这个所致其实也没有什么优劣之分。 现在呢，电热器不管是电热器还是燃气热器都非常安全。 嗯 啊，这个可以绝对放 心。你像我家里用的这个热水器都是电的。 是吧， 电热水器用了很多年了，当然就确实是用了很久了，跟当时装修的时候就用的是电热水器、 嗯、 所以一直呢延续至今十多年了嘛， 啊，也没什么问题、啊、 对，当然现在很多人都用这种燃气的了、啊、 对对对。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你们这些装饰公司的话、 嗯、 一般有设计师吗？他会有这个设计师吗、嗯、 现在呢，如果就是你选择就是半包的这种装修公司的话，他们呢就会让你就单独去找设计师。 嗯嗯。 啊，这种有设计师呢就会就是对一些装修没有经验的客户啊建议就找一个设计师。 嗯。 这样的话也不会说就设计师会给你出一套效果图，然后在格局摆放上、空间利用上还有色彩搭配上啊都会比较专业。这样的话在给工长这种就是交接的时候也交接的非常明细。 嗯、 啊，不用到时候你或者你把你的想法给设计师说，设计师给你做出来，直接给工厂交代就 OK 了、嗯。 但是现在的工人们会看图纸吗？他习惯于看图纸施工吧？ 啊，现在是这样的，他图纸有施工图， 嗯、 只要有施工图的话，现在工人 就可以 都能看得懂的。 他看这个施工图哈、啊，当然那效果图其实没什么必要。 效果 图一般都是给这个业 主来看 的来看 的 啊。当然这个和最后的结果呢还是有落差的，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啊。 是。 有些朋友说了，说我房子特别大，我装修的内容呢相对比较复杂，这个时候我找一个设计师哈。 嗯， 我房子比较小比较简单，我就没必要找，是这样吗、 不是，房子越小呢越要找一个设计师来给你合理的利用咱们的房子里的空间。 嗯， 就哪个做柜子啊，哪个该做床，或者哪个能做多出来的这种储蓄空间啊，不容易浪费地方。 嗯， 啊，所以越小的空间建议越要找一个设计师。 嗯，好的，那像这个装修，硬装啊，我说是这硬装，大概它需要多长时间？当然，这个东西里边有很多的特殊因素在里边，一般情况下是多长时间 啊？一般来说呢，咱们基础装修，就比如说咱们拆除啊、水电改造，还有咱们后期的贴砖、刮泥子、刷漆这些基础装修的话，大概需要两个月左右。 两个月 啊，在这个中间呢，也会和一些主材进行交接啊，进行配合。比如说做到，比如说瓷砖跟地面做完，木门就可以去测量，全部下来的，如果安排的工期可以，三个月之内就可以完成。 嗯，就是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 对，两三个月的时间。 当然，这个东西前提是一般是这样。 对。 如果中间比如说有一些，遇到了一些问题， 对，主材不到位， 嗯 啊，或者是有的好多你找这个工长，他们这个时间比较不充足， 嗯 啊，他会就也会耽误很大的工期。 对，或者说您这个装修这个房子过于大了。 嗯，对，过 一 大、 啊、是一个复式房子啊，或者一个别墅啊，那就另当别论了。 对，对 我们说 是 一般，比如说一百米的房子，八九十米的房子， 对对对， 这样的 两居三居这样， 两居三居，大概两个多月，两个月左右啊， 两个月左右 下来了。 加上主材进场的话，大概三个月。嗯、 对，那实际上呢，咱们最后一点时间说说价格吧。 嗯嗯。 那从今年整个的这个装修的价格来看，是涨价了吗？还是保持原价？ 嗯，现在呢，装修市场来说呢，价格相对来说涨高了。 嗯 啊，因为你也看到北 京在哪方面体现呢？ 啊，你看现在北京啊，在北京现在这种环保制的这么严，你的主材，比如说木门啊、橱柜制造，从北京都搬到河北、搬到天津或者更远的地方，他们的成本来说相对增加。 嗯， 而且你看现在北京拆迁这么厉害，工人的住宿费用，还有工人的这种就是日常消费的这种费用都有所增高。然后呢，所以相对咱们的装修价格。我感觉不管哪个行业现在来说都价格都会略有上涨。 嗯，所以是略有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 对 对 是吧。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大家心里有一定的准备啊。 嗯嗯， 就是很多朋友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总是呢以价格的多少啊来选定一个装修公司。我觉得价格很重要，但是它不是一个唯一的标准啊。 嗯， 咱们要整个全面去衡量。 对，要根据个人的需求，看看有些地方需不需要做，有些地方必须要做，有些地方不需要做。 嗯， 这样的话，因为装修现在要到现场去看。工长要去给你这个现场去了解你家里的情况，给你出一个具体方案。现在咱们在平台呢基本上是零增项的，只要您方案不改了，咱们的价格是没有变化的。 嗯， 所以一定要